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多个电子传媒在晚间新闻引述政府新闻处发出的稿件，指政务司司长曾荫权透露将会离开做了35年的公务员队伍，改为以合约身份出任问责官员。不过政府新闻处其后澄清话，有关稿件只是曾荫权在维也纳一个午餐会演说的草稿，经审阅后已经删除有关内容。曾荫致辞时并没有透露去向。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在维也纳出席一个午餐会时，向当地政商界领袖介绍行政长官董建华建议的主要官员问责制。他说在新制度下，主要官员将会由行政长官以合约形式聘用，当局希望在未来7月1日董建华开始第二届任期时一起推行这个新制度。另外曾荫权又讲到香港在回归后的情况，以及香港经历金融风暴后，当局正进行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确保香港作为亚洲的世界级城市。调查年初禽流感事件的小组发表报告，指出禽流感病毒不能杜绝，只要市民食用新鲜家禽，禽流感仍有可能发生。小组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爆发禽流感，包括改善农场卫生水平、街市增加多一日休市清洁日、减少新鲜鸡供应以及引进冰鲜鸡。本地家禽贩商坚决反对增加街市休市清洁日，认为作用不大，相反令他们损失惨重，不排除裁员节省成本。农场东主就指出，在鸡场内实施多项生物保安措施会增加成本。保安局证实，香港货柜车司机谢建文被内地再次检控，入境处已经即时通知谢建文的家人。保安局的书面回复表示，驻京办日前收到内地检察院口头通知，表示会再次检控谢建文。保安局表示，政府会继续留意案件发展，会同谢建文的家人保持联络。谢建文去年4月被捕，他同6名内地人被控偷运同买卖枪支罪，其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基于案件证据同事实有新片化为理由，决定撤销控罪，但一直没有释放谢建文返港。立法会讨论警方同廉政公署就有警务人员被捕后各自发表声明事件。警务处长曾荫培说，警方同廉署合作并没有问题，但沟通上有改善空间。他指出，作为警务处长有需要维护警队的声誉。廉政专员黎年说，日后双方会在不同层面保持沟通，亦会因应需要改善新闻发布机制。有议员指出，传媒获得的消息一致，质疑廉署有没有内部调查，是否有人发放资料。黎年回应说，不明白传媒为什么这么神通广大，因为廉署内部有保密机制。行政长官董建华同夫人应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邀请，今日稍后前往澳门出席中国同葡萄牙国家足球队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在球赛开展前，董建华会先前往澳门礼宾府拜会澳门行政长官何厚华。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的天气大致天晴，而家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9.4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喂，老王，借你洗手间嚟用啊！ 好啊，随便啦。 咦，你呢款低压型嘅花洒式电热水炉系唔可以另外加装开关水掣噶、啊，好易爆炸噶。 诶、哎，喂，咁你帮我搞掂佢好噃、 啊？得，我又唔系专家。法例規定，電熱水爐裝置必須要由註冊電工和水喉匠安裝、檢查和維修，詳情可以打機電工程處熱線2882-8011查詢。 我抌嚿垃圾落地先。 600蚊咩？ 等我貼下街招同海報啦。 600蚊， 有痰添，執毛咁吐落地下算數。 600蚊啊！ 哇塞，四圍屙得噶啦， 一樣600蚊啦。 由5月27号起，凡系乱抛垃圾、非法张贴街招同海报、随地吐痰同俾狗只随地大便，一律定额罚款600蚊噶，千祈咪犯啊！ 你放弃咗自己就会失败，你唔放弃未必会成功。 夜妈妈与夜爸爸亦来享受故事重生系列。 今个星期张先生， 我患嘅系即系运动神经肌肉萎缩症。是无药可救的。 前路难下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 星期一晚凌晨12点， 香港电台125台， 谭晴、 曾仕贤， 夜妈妈与夜爸爸， 认命啦，不过不可以认输。 上一点十分。歌名叫做《天空一片蓝》啊， 有嚟自喺香港本土出产去咗台湾发展嘅星盒子。 今晚咧，夜妈妈与夜爸爸，除了有彭晴小姐之外咧，有 Jason 同埋呢个咧，就系身经百战周围去啊， 陈云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嘅陈云海先生， 唔系应该读万卷书又去行万里 路，系双重嘅， 系啊，你系巴闭啦，好犀利， 唔系我哋咁样讲先有人读书噶嘛， 即系你自己唔系咁嘅， 唔系我系咁嘅， 佢系咁嘅， 云海真 系 好犀利啊吓，咁你又直到阿坤沙哥，其实 未、 啊、 都未講到嗰 part， 都未講到佢已經之前可以講咁多咁多嘢啊！ 咁之後咧，去到咧我就目的啦，我就心諗啊，我真係想揾到坤沙， 嚇、 啊，我真係想揾到佢做一個訪問，影幅相， 嚇、 啊，都係一個歷史見證啊！ 人哋去遊遊浮咧，就會喺巴黎鐵塔嗰度影幅相啊，佢就去金三角嗰啲揾阿坤沙 影幅相，即係遊客唔會去嗰啲嘢，佢會人哋唔做嗰啲嘢，佢做。 咁但係我去到美斯樂村嗰時候問咗好多人啊，我話點樣去揾阿坤沙？因為坤沙咧，其實喺美斯樂村再北部咧，一個差唔多兩個鐘頭車程嘅一個嘅鎮，嗰、那個鎮咧真係黐住緬甸嘅啦，直情即真係緬甸同泰國邊境到邊境嘅位置啦、 嗯， 山裏邊嘅就叫做滿天碟嘅一個地方，滿天碟中文譯出嚟嘅佢哋，因為當地係一個土話嚟嘅滿天碟。咁、嗯、滿天碟咧，其實就後來咧，坤沙咧，包括佢毒品嘅大本營啦，坤沙嘅軍事嘅大本營啦，所有成個大本營都係喺滿天碟。咁有啲人誤會係美斯樂嘅，其實唔係嘅，係美斯樂再上兩個鐘頭車嘅滿天碟一個山區。咁、我就喺美斯樂問人咧，我話：喂，咁有冇辦法我可以去到滿天碟咧？咁我就問咗好多嘅啲，因為佢啲交通工具咧，通常都係唔係啲三輪車咧，就係、是、啲電單車咁樣嘅。咁問咗好多司機嘅等等，佢話：我哋唔去得呢地方 嘅、啊，即係有軍隊陣。 第一就係、是、其實根本 攞紙嘅， 嗰度算係啦。邊境嘅位置都係一個禁區啦、啊。第二就係、是、根本嗰邊嗰啲軍隊，就縱使已經和平咗嚇，昆沙嗰邊嘅軍隊咧，同泰國軍隊都係其實都係不和嘅、 嗯。 因為去到後來，其實昆沙已經親咗緬甸政府嘅、 嗯， 因為佢放棄咗獨立啦，咁就同緬甸嘅政府咧就達成咗好多協議嘅。但同泰國呢邊咧仲係和和地咁樣。咁於是乎喺泰國嗰個由美斯樂村去滿天碟嘅中途咧，係、有好多泰國嘅重兵嘅。咁、你唔係可以去，同埋唔係好多人敢去啊，因為啲人都同我講話，唔係驚淨係講緊驚泰國軍，而係驚緊。滿天碟裏面嘅昆沙勢力都係太 好大啊，係咪？有咩事上嚟都好難控制， 好 難求助。 係啦，佢話佢哋根本好多人都唔敢去嘅。咁、我話喂，冇理由㗎咁樣。咁一路問一路問。 我要向難度挑戰。 我唔係向難度挑戰，我只不過想達到一個目的啫。咁我就去問問問問到最後尾有個後生仔啦，十八九歲嘅啫。我相信佢咧就。以前應該未吸過毒嘅，因為我之前見到一個後生仔係 相信佢以前未吸過毒， 唔係因為好容易認嘅，因為喺美斯樂咧有啲後生仔咧，十八九廿歲咧係瘦到咧，你條冇你行路係冇力，即係縱然佢哋係戒咗毒噶啦，但係你現場見到哇都唔似人噶， 一睇知道佢 一睇知噶啦嚇。但呢一個咧就好活躍嘅，好 smart 嘅，佢就係靠揸電單車載客咧當的士咁樣咧、就嚟到去賺錢嘅。咁佢就我同佢講完呢個樣嘢，佢就話好。我载你去啊！哇，你系讲真噶、 啊， 你系载完我去， 然后载翻你翻嚟， 载翻我翻嚟、啊， 吃低佢同你。 即系啦，我讲清楚啊，我唔系要你载我去嗰度，我哋走啊，我要翻嚟噶。 系喎，咁啊，车你去几咁容易啫，系咪？车完你走啦。 同埋佢车到中途，我唔知系咪咁走，因为死。 车你落山边，跟住见你吓肥肥白白咁样，可能佢侮辱你、啊。 你突然转咗第二个故事， 车你喺山边， 其实有冇发生啫呢啲嘢？ 唉，真系惊。唔系咁之后问咗佢，我问咗佢啲价钱啦，咁收得都唔平噶，都用咗几百蚊噶。咁之后咧就租佢架电单车，咁我就叫佢话听日同一时间，我哋落定咗个时间。決定衝入去啦！咁我當時咧，我仲喺度諗，我仲喺度諗，哇死啦！我係咪應該事先同美斯樂嗰邊，因為有哨站嘅軍隊警察咧，係保護遊客嘅。我話我係咪應該預先同 佢 講 聲先 咧？ 如果我聽日咧幾多點七點翻嚟咧，咁你記得佢揾我喎。 咁我諗下，但係講咗咪即係話俾人聽我去？ 好矛盾啊！ 好矛盾喎！咁啊諗咗一晚都係決定唔好講啦。算啦，搏一鋪 就咁 踩入去，冇錯啦。咁啊第二日嗰個後生仔果然。 出現咗啦。咁我就佢揸架電單車，我就坐喺佢後邊，咁樣咧就片車嘅方式由尾斯落， 淨釘住入去， 片真係片，因為佢邊行得 好快， 好快， 佢孭住你都仲可以行得快， 係啊。 你 唔好大家讲，你唔好讲咁嘅 gap 位先。 佢有冇叫你拍埋呢只脚唔好阻风啊？ 呢个电单车又唔系普通电单车，系曲嚟嘅，真系嘛？三脚车 唔系三脚车， 真系电单车啊！ 电单车啊，真系片得， 系咪真系天若 有情？比赛嗰啲电单车嚟噶，系。 你有冇听人生虽短暂 ？Harley Davidson 唔系咁，其实佢一片咧，嗰个掟弯咧就已经滑贴地咁直嗰啲咧。咁但系我心谂，算啦，我信得过佢。 佢系咪佢叫喂你弟啲膝头哥女探热啊？佢掟弯系 咁一路片啦，一路片片片，一路上山区，一路上山区，去到差唔多个几两个钟，去到佢已经同我讲啦，即系话喂准备啦，因为差唔多都去到满天碟噶啦，咁小心啲。咁佢都话喂，我哋未必即系冲到入去嘅，因为都有泰国军嘅把守，同埋都有当地昆沙啲势力部队系啦，都会把守，唔系立乱人可以入嘅。因為又冇 permit 又冇識人係咪先？咁因為去到嘅時候咧，啱啱嗰陣時係因為十二點幾一點嘅，大概呢個時間。 夜晚。 喂，中午。 哦，中午。 係啦，咁片到嘅時候咧，突然間個細路即係個後生仔就話：，喂，不如咁樣，我哋呢條大路唔好走，走條山路啦。 嗯。越野啦，我哋玩。 唔係，山路短啲，同埋咧就避開啲雜光咁樣。咁我哋就衝到去嘅時候咧，去到滿天碟嘅村口啦。咁咧兜咗上個山。之後咧，突然間我同佢都突然間大讚好彩，因為點解咧？嗰度有個門嘅兩個站崗嘅，兩個站崗都有機槍嘅。OK， 嗰兩個站崗咧，竟然去咗食飯。 我哋揀緊時間 lunch time 係 真係 lunch time 喎，原來去咗，原來佢哋冇交更嘅。咁啊，之後佢話 冇交更，即係突然間有空檔。 空檔。咁佢都停一停先嘅，佢都停一停。咦？真係冇人喎，去咗食飯。佢話唔好理啦，裝入去啦，唔係可能一翻嚟食完飯翻冇得入噶啦。 咁你冇諗過佢哋？ 係咯，你 出翻嚟。 你出翻嚟嗰陣時，咁你唔係 lunch time 喎。 即 係 求其 咁 對位，拜拜。 咁去到呢個位都去到門口啦，咁衝唔衝入去啦？咁一路過埋嗰啲學校啊，其他嘢，去到滿天碟個市嗰、那個即係個鎮啦基地啦，昆山基地嘅中心，咁我落車啦。 佢走先， 唔係佢冇，佢唔係佢仲帶我睇添，因為佢話佢以前都嚟過，佢亦都有曾經以前有朋友喺度。咁啊嚟到嘅時候，我都心諗，哇！即係一個所謂基地咧，有一啲比較好嘅別墅式嘅屋啦嚇，但都係好多棚屋啦，同埋咧有個山丘咧，上面有個大型嘅佢哋嘅指揮部啦。但係呢個指揮部當然我哋唔入得去啦。同埋另外一邊咧就係一個廟嚟嘅，泰國廟嚟嘅。但係泰國廟上面寫緬甸文嘅，好奇怪嘅。咁你咁我入到去嘅時候咧，咁佢就話一路帶我去行啦。咁我仲唔識死喎，我去到嘅時候覺得。我一路同佢 ，Hello everybody， 你仍隨便影相， 咁我真係隨便影相。咁但係咧，我就不斷喺度話：，喂，快啲揾昆沙，快啲揾昆沙，我要揾昆沙。咁之後佢又已經好驚咁同我講話， 佢冇懷疑過你係癲嘅， 佢冇懷疑過我係癲嘅。咁咧，佢就係同我講話：，喂，你唔好咁 你唔好興奮啦， 你唔好立亂 喺度嗌。你係咪真係太興奮啦？蹦蹦跳。 我有啲咁嘅動作。咁咧，佢就同我講話：，你唔好立亂喺度嗌昆沙啦。啲人一聽昆沙嘅名，好。敏感噶，即系无论系内 讲中文昆沙昆沙， 系因为佢个发音都系昆沙噶，一样噶，一样嘅发音，一样嘅。咁我佢话你唔好噏呢个字啊，随便，你噏呢个字随时可大可小噶， 随时有枪声， 可能噶。咁哇系咩？我话唔噏得噶。咁我话我咪改口啦，我话要揾佢，我要揾佢咯咁样。咁佢就带我去睇嗰条村咧。咁啱啱嗰阵时有个市集嘅，就系啲少数民族真系。好少數民族啊，戴曬頭飾啊、銀器啊， 畫曬面 啊，個衫係全部嗰啲質感嗰啲衫啊咁樣。咁佢就話啦：，喂，我哋都唔可以立亂喺度揾嘅，不如就喺嗰個市集度咧，就坐一間茅屋就食飯。咁啊食飯先，咁我話冇所謂食啦咁樣。 食咩啊？ 食啊！呢個真係有趣啦。佢咧就 叉燒飯， 佢就話：我話隨便啦，因為都好平嘅啫嘛喺嗰度。我話你叫啦，我請你食啦。咁佢叫咗啲飯咧係糯米飯啦，咁佢叫咗最好噶啦，佢話最好噶，一啲炸魚啦，一啲肉餅咁樣，一啲肉嘅肉碎 ，OK。一攤肉碎抌落嚟嘅時候咧，佢食得好滋味嘅。咁我話呢啲咩嚟㗎？我話 你都知道肉碎啦，你係咪唔想食啫？問咩啫？你 都要問噶嘛。咁佢就講得好，話呢啲好食，你要試啊嗱。呢啲咧就係我啲山豬肉撈辣椒。 哇，听落几好味喎、 啊！山 猪肉喎、 啊， 但系真系冇煮过个山猪， 佢系 生 生 嘅， 即系猪肉 生 生猪肉啊！ 你讲野猪， 唔系山猪，系山嗰啲猪， 系山嘅猪肉搅碎。之后仲弄辣 椒, 辣椒 就搅匀佢就系 食佢 劈 咗嗰啲， 哇喂 就捞饭 呢只真系未试过喎。 但系我话俾你听，我真系 因为你由细到大你系教即系 唔可以生 噶，唔好 食生猪肉噶， 你系其实系咪得嘅咧？ 佢捞咁多辣椒就得， 佢就话咧捞辣椒可以杀菌，但系我唔信咯。 你水土不服嘅，梗要。 大佬，我就系见到全部红噶， 红 啲辣椒又红。 咁你去嗰啲韩国餐厅食嗰啲生牛肉都系红噶啦， 但系你都杀熟佢噶嘛？ 食马连马明系食。生牛肉烚熟佢， 即系攞啲壽司，攞啲壽司面包我整熟佢。 咁你 炒熟佢， 你豬肉未食過， 唔該叫個三文魚壽司面炒熟。 咁你豬肉未試過啊嘛？咁我就話不如諗咧，好嘅你食啦。 你即係你又扮飽啊？ 係啦， 我食啲糯米飯算啦。 糯米飯幾好食咁樣。 係啦， 咁 佢食，不過你都扮到飽啊！你又即係。 咁咧，佢就真系食咯，食得津津有味。咁仲要系点咧？仲要系攞手食嘅， 系哎， 好丰富噶啦，可能 呢 个 系最滋味、 最 滋味 嘅。系啊，虽然系咁，但我都唔想强忍呢啲咁嘅恐怖嘅餐。 即系你又喺异国，又即系啊，又危险，又想惊食物中毒。 系啊，点得咧？系咪？ 不过系水土即系 惊 噶，系佢就惯啫， 佢就惯。咁之后咧，佢就继续去行嗰个地方咧。咁我就去咗嗰个山丘上面嗰个庙啊，入到去。咁、那、嗰個廟咧，就係、是、一個兩條巨龍咁嘅雕塑喺門口嘅，係啲泰國巨龍嗰啲啦。上到去行咗上去一邊嘅大廳，咁裏邊有個即係和尚噶啦，就都好奇怪地望下我，咦？ 又係你啊？ 唔係唔 係，即係 唔係 又講 冇啊？佢就覺得咦？點解咁奇怪有個咁人咧？咁、那、嗰個人就同佢解釋話：哦，呢個係一個。香港嚟嘅遊客，只不過上嚟睇下呢度發生乜事，有咩影相。哇！係啊，我對呢個廟好有興趣㗎咁樣。咁但係咧，你當中你見到呢個廟咧，其實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咧？佢所有個牆啦，所有個地下啦，都係有機槍留低嘅子彈窿。 哇！ 即係射過地嘅。 當年係點咧？係周圍俾人射過啦，甚至當年嘅緬甸軍咧，係直情係派軍機係直接 炸 喺上面炸佢，射佢用機槍猛咁射， 都冇諗到。 咁全部地下都係嗰啲窿嚟。 哦， 咁你突然覺得哇， 好冷 啊！你望到有冇即係有少震驚震驚？ 我淨係驚緊嗰時，我心諗：喂，你唔好突然間而家開始掃啊！ feel 唔 feel 到嗰啲威力咧？係機關即 係，因為佢全部嗰個廟已經係用石砌㗎啦，佢射穿嗰個廟嘅屋頂，再射穿埋個地板，落個地板，你望唔到個窿幾深㗎？係係一排一排呢啲咁嘅子彈窿喺地下。咁你以前覺得哇，當年佢哋點樣去同啲人去 點避咧？ 點避咧？即係可能我相信死咗入邊都唔少噶啦。 可能你企喺個位嗰度都發生過多事件啦。 應該係。咁同埋去到佢哋附近仲有總指揮部嘅，當然呢啲我哋去唔到啦。佢都話其實嗰個總指揮部當年啊，淨係嗰個屋裏邊啊，都死咗400人。 哇！ 一間屋裏面死咗400人，俾人炸到死。咁我已經覺得哇，大佬點可能係咁 誇張？ 誇張㗎！ 一間屋裏面400人， 一間係啦，可能係避到匿埋喺屋度，之後就俾人炸咁樣啦。咁之後咧就去繼續去搜索啦，去揾啦。咁之後佢亦都幫手去問人啦，究竟而家昆沙係咪喺度咧？可唔可以做訪問咧？或者昆沙啲兄弟？咁佢亦都好小心同我講，佢話如果昆沙唔喺度咧， 唔好再講呢個名 字。係啦係啦，佢叫唔好講呢個名字，但係佢就話啦，其實因為唔係淨係講緊揾昆沙係危險，而係。如果昆沙唔喺度咧，其實仲危險，因為點解咧？昆沙就係、是、如果佢喺度咧，佢就 lift 住曬所有人啊嘛。如果佢唔喺度咧，就佢、是、啲兄弟 acting 嗰啲， 原來咧、啊、就會係爭權嘅、 哦， 就會去捉人或者做佢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哦、我哋就行咗差唔多幾個鐘頭揾佢揾唔到啦。之後後來咧，佢就打聽到就話：喂，我諗要走啦。我話點解？因為昆沙原來真係唔喺滿天蝶。 哎呀， 原來咧佢已經去咗陽光。已經同 緬甸嘅政府傾嘢， 就傾咗達成咗好多協議嘅。佢就已經有時係住喺緬甸嗰邊嘅啦。而家短期內係冇翻嚟。咁佢話：喂，都唔想搞到咁驚㗎嚇，不如走啦。咁我話啱嘅，都無謂啦。雖然影唔到佢一幅相，但係都係要走。咁啊走啦。咁啊之後坐住個電單車就開始片啦咁樣。咁片嘅時候，當然我第一個諗法就係、是、死咧，仲有兩個湛江喺度噶嘛，點算咧？嗰陣時 lunch time 啫，都過完 lunch time 咁耐，咁就片上山啦， 3:3 tea time， 再片上高啲添。 變相山路。咁變相山路即係咁，我諗呢個人係以前行過呢啲路咧，佢識路咯。 佢識啊， 係啦。咁就騙咗啲山路。 你唔覺得好奇怪嘅咩？佢會識呢啲路喎、啊？你有冇懷疑過、啊？ 最奇怪嘅就係佢遇到啲人啊嘛。係 啊，又係咪 True Man Show 咁樣安排啊？ 我都覺得似 True Man Show， 但係咧，唔係你唔好又笑先啦。但係咧，我覺得我係信得過佢咧，我俾得佢帶我咧，我就完全信 信佢。 係啊，因為我知道我喺一個位，如果我係要做一樣嘢，如果我有一絲唔信佢咧，我就做唔到噶啦。我寧願豁出去。你如果你係要害我， 你害都害噶啦，我都害落咗搭啦，都要害到噶啦。 冇錯啦， 係啦。 咁佢穿咗山路， 想去食翻啲生豬肉。 咁可能係嘅。咁之後咧就穿個山路咧就避開咗嗰個湛江。咁我就開頭心諗啊，安全啦，係咪先？咁之後咧一路咧去向離開咗個湛江，離開咗滿天蝶嘅範圍。其實開頭未離開個範圍都驚嘅，因為你唔知後面仲有冇軍，或者其他人追過嚟噶嘛，或者截你等等。一路去開始片翻離開向李斯洛個方向，一路片片片。咁我開頭個心諗就係、是、啊，終於可以嚇、啊、離開原位啦咁樣。但係點知咧，原來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嘅危險過咗啫。原來仲有另一個更加令我當時好驚嘅場面之後出現咗。 I wish I knew how it would feel to be free. I wish I could break all the chains holding me. I wish I could say all the things that I should say.Say I'm loud, say I'm clear for the whole wide world to hear. I wish I could share all the love that's in my heart. Remove all the rocks that keep us. I wish I knew how it would feel to be free. 如果你想 free 嘅星期六咧，要留意一下天气先至可以 free 到啦。星期六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嘅冬至到东北风。展望去到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大致天晴。 啱听过系 Lighthouse Family 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70%。 七。 讲咁耐到咗未啊？ 你 又叫第二个危险 嘅 问题。 后咧，我就讲紧咧，即系我好中意发梦嘅。头先喺度讲紧嘅时候咧，即系你话两个即系揸紧电单车上山嘅时候，我个脑海嘅环境咧就系、是。一个 Y angle 好阔嘅，咁、就见有一个电单车就系嗰啲两匹半嗰啲 ，brong brong 嗰啲 ，grong grong grong 嗰啲，就唔系呜呜，唔系呢啲，咁咧就面前有个山，那个山咧就 S 路咁样， 啱， 就一个好瘦嘅人坐喺前边，一个一个洪金宝坐喺后边， 你夸张啲， 呢个洪金宝咧系有两个酒粒嘅，嗱系两边酒粒嘅， 同埋长长顶头发嘅， 呢个洪金宝而家就坐咗喺电单车，佢叫云海， 系 好啦，咁啊两个去咗山之后咧，就我又脑一路幻想咧，就佢哋去咗避开咗个已经去咗食 lunch 嘅守卫啦，跟住而家出翻翻嚟啦，咁啊第一个嗰、那个 危险避过咗啦， 避过咗啦， 第二个大难。 咁我开头咧，我以为冇事噶啦，直踩翻去美斯乐噶啦，开开心心噶。咁点知一路去嗰阵时咧，我就听到前边个即系你知道咧，都全部山路系 S 型噶啦。咁兜咗个山岗之后咧，突然间听到好不远处咧，突然间听到发发发发发发发。 哦， 咁我哋 觉得 嗱，系啦，嗰时我心谂 直升机， 咦，我唔系听错系嘛？咁我再听清楚， 系咪 Apache 嗰啲直升机？ 咁原来咧 Apache， 咁咧我开头仲唔知，我心谂嗱，我估啦，我就唔通系直升机？即系我当时谂直升机唔好话俾佢嚟追我啊，好惊喎！ 天大逃亡 咁咯，如果真系追你真系， 即系我追我都要走噶咁样。咁但系咧系个声系越嚟越近 啦、啊， 但系咧喺我前边，我心谂应该喺我后边噶， 停咁样系嘛？ 唔系，咁啊之后咧，当我转咗个山头嘅时候咧，我就知死啦，大镬啦！点解咧？原来头先我哋片得太快嘅时候咧，原来经过咗一个，原来我哋经过咗一个咧系泰国军队一个驻扎嘅一个大型军营嚟、 哎， 基地嚟嘅。咁佢喺个山嘅边嘅侧边嘅。咁点解咧？那个地方咧，直情系一个大型嘅两只翼嗰只咧，大型嘅运输军机嗰种咧，直升机咧，系可以停几架嗰种咁大嘅。咁啱啱有一架咧，就系啱啱佢哋喺度，系升紧， 就去滚你， 唔系就升紧。咁咧就喺度升空啦，一路去緊嘅時候，咁我轉個彎嘅時候，見到成個基地啲人啦，咁我當時心諗死火啦，咁我可以點咧？即係一路片緊，當然我前面個學生仔都覺得大鑊，咁但係咧有個好有趣現象，所以你話 True Man Show 我都信嘅，就係咧當時行嘅時候咧，啱啱呢架直升機咧就啱啱升到大概係十至二十尺嘅地方啦 ，OK， 咁所有在當時嘅嗰扎軍隊咧。我相信都有百零二百人嘅 ，OK， 咁就企咗个直升机下边不远处嘅地方咧，就因为咧原来佢哋有习惯就系升起嗰个直升机飞走嘅时候咧，系所有人要拧转面对住个直升机敬礼而走。咁、我哋片过去嗰个军营嗰下咧，就所有军队就拧晒过去望住嗰个直升机喺度敬礼。 跟住你就趁机， 唔系啊，我哋冇停过，即系我哋唔系趁机系一路。一路去緊嘅， 係 啊！咁啱啱去到嗰個位置，佢全部人擰曬轉面望住個直升機，送緊個直升機走啊！ 就望唔到你， 就望唔到我。只有一個兵，就係企喺個軍營前邊，對住我哋差唔多只有五尺嘅位置，一個兵攞住個機槍。 Somebody's driving 咁樣。 唔係，佢只係咁攞住機槍，睇住我哋架車由左邊飛到右邊。佢係我隻眼係咁樣，好迷茫地望住我哋架車飛過。咁我又好茫茫咁望住佢一路咁样， 你又望住佢， 系啊，我又望又望住佢。 点解你要望佢咧？你而家系鬼鼠紧做嘢，你仲望佢？ 唔系啊，你明啊？我想望住佢，佢会唔会攞把枪嚟射啊嘛？ 咁佢射佢都射噶啦。 唔系，我都要知嘅。但系咧，知个感觉就系好感觉到佢好迷茫，点解有架车嗰边冲咗出嚟，仲要孭住个外国人，仲要系电单车，之前又冇见过佢冲入嚟。之后咧，我又觉得咦，点解之前又冇见呢架？ 佢反而唔敢开枪啊！系可能你系重要人物。 佢真係冇開槍，只是一個好迷茫嘅眼光送別我成個過程。咁、之後架直升機飛開嗰陣時候，嗰班軍隊咧就全部擰翻轉面繼續咗。我哋就啱啱片咗嗰個彎，就掟咗去個公路度。 哇！ 就成功逃脱。 唔係，咁嗰陣時候我仲喺諗，哇死啦！千祈唔好嗰個站崗，唯一見到我嗰個兵喺度報告 嘅一間 嚇，一報告我追過嚟，我咪死。咁我哋就我同佢話：唔得，快啲，快啲，再加速，快啲衝翻去美斯樂。咁就繼續片過嗰個軍營，就冲咗去翻美斯乐，就冇军队追过嚟。 哦， 咁呢个系我当时系庆幸到不得了嘅、但系翻到嚟我就自然觉得， 日眼寒， 日眼寒， 你都幾中意呢啲刺激㗎？ 但我揾唔到昆沙。 但係頭先你即係揾唔到昆沙件事咧，咁你話咧，你咪話去到阿婆嗰度個廟度，即係好多情報人員出現咁。 因為點解咧？其實嗰、那個地區咧，其實你去到啲有啲好後生嘅台灣人啦，或者一啲好後生嘅其他國家嘅人咧，都會無端端去到嗰度，可能開間鋪仔啊，開間茶葉店啊，開間飲茶鋪啊。你會覺得好奇怪嘅就係冇人會知道，係 啦， 冇人會嚟幫襯，有遊客都好少，係啦，可以嚟賣茶。咁我其中咧同其中一啲嘅嚇去到賣茶啦， 又 係 真 係傾偈 嚇。 咁佢哋咧啲動作係言語行為啊，哇！真係完全係驚你咧，係驚你係知道噶。咁甚至我又問佢：咁你哋賣茶？咁你賣幾多啊？哦，冇咩遊客，而家以前多啲，而家少啲咁樣啦，咁樣。但是你完全覺得冇可能維生嘅。咁之後咧，我就話：我係嚇寫旅遊嘅，你不如俾我影幅相啦。 嚇！ 唔好啦，唔好啦，我呢啲唔好養，冇。 咁你就估佢係情報人員。 唔係，咁但係咧，呢啲係當時我見到好多咁嘅人啦。咁去到其實係有後著嘅，或者我講嘅後著啦。咁啊，離開咗金三角之後咧，其實過咗兩年之後咧，嗰兩年，咁我就有一次，我就同一班人咧，就去大陸嘅西昌火星發射站度參觀嘅嗰次。咁裏面咧，我認識咗一個台灣人。咁個台灣人咧，就同我講開傾開偈，因為 on the race 都傾偈啊，講開啲嘢咁樣。咁傾開，原來我又好中意金三角啲歷史，原來佢咧又好中意金三角嘅歷史。咁呢個台灣人就講啦，原來咧佢咧就已經去過金三角好多次嘅啦。因為原來是台灣記者嚟嘅，咁但我一定唔可以開佢嘅名嘅 ，OK？ 咁佢咁咧，佢咧就係裏邊咧就係蒐集咗好多資料，而當時咧佢都係被委派咧去到咧係去金三角度採訪一啲嘢嘅。咁去到美斯樂嘅時候咧，佢甚至咧當時其實佢自己已經收到佢哋自己報館嗰啲資料，就話：，有人已經 send 咗人會跟你噶啦，因為已經知道有人會跟你。咁佢哋已經去到咧，就已經好不自覺地知道原來有三個外國人。是美國人嚟嘅，就原來 on the way 一路跟住佢哋嘅。咁開頭咧，佢哋都扮遊客嘅，班外國人。但你知道美斯樂遊客遊乜嘢啊？咁於是乎，佢同埋另外嗰兩個台灣人咧，就喺度試佢呢三個係咪真係跟蹤佢嘅間諜？即係美國派嚟嘅間諜啦，跟蹤佢，因為美國人係好知道想知道毒販嘅資料噶嘛。咁佢哋就去到個茶檔，咁佢三個人繼續去到個茶檔，咁佢哋三個人一齊對攞個相機鏡頭對住佢。但擺台嘅啫喎 ，OK， 唔係影佢。一擺個台嗰下，對住鏡頭，三個外國人即刻起身，擰過嚟同佢講：唔准影相。我哋係特派員嚟調查嘅，你哋唔可以影相。 哦，佢成即刻 即刻 老身 份，因為你唔影佢咧，佢唔會出聲。 佢就用呢樣嘢試佢。 係，佢用呢樣嘢試佢。咁之後佢哋三個聽到咁嘅嘢，即刻起身，即刻睬都唔睬佢哋，就離開即係嗰個 shop 啦，繼續自己去揾料。咁之後佢就打聽之後咧，就發覺原來今成個美斯樂，甚至成個金三角區咧，太多去搜集毒品 嘅資料。喂，不過佢咁樣做係啱 嘅， 係 啱 嘅， 即係唔同國家都一定會派啲去。 係啦，咁所以點解頭先我話嗰度有好多嘅呢啲 information 嘅人咧，就係咁解。而咧，我想講翻就係、是、我後來好開心嘅就係咧，呢、這個人咧原來咧佢同我講咧，不過係真嘅，就係佢原來係唯一全世界裏邊咧。是擁有昆沙直線電話的一個記者嚟嘅， 咁犀利， 咁可以直接 call 阿坤啊？ 你講係真的？ 搞咩啊？ 佢係女仔，男仔嚟？ 佢係男仔嚟嘅， 啊，男士嚟嘅、 哦。你唔好估啦。咁之後佢咧就話咧， 佢就係陳雲海啦， 都話台灣記者咯。 陳雲海， 佢咧就已經係訪問過昆沙，私人地咧訪問過昆沙喺陽光咧訪問過幾次噶啦。而甚至佢同昆沙嘅關係咧，亦都非常之好嘅。而昆沙亦都俾咗個 promise 啦嚇。當然呢個 promise 唔知係真定假，直到阿昆沙死先知。就係昆沙話咗啦，如果我死嗰日，或者死之前我知道我就係病死嘅話咧，佢係會揾呢個記者係去到仰光，將以前所有金三角佢跟段將軍以前國共內戰到而家今時今日嘅所有檔案俾曬呢個記者。 哇！佢發達啦， 佢發達啦。咁我淨係當時我喺大陸嗰陣時同佢講，我話嗱。我對金三角都好有興趣， 一個人就做唔曬。 你留低個電話俾我， 我有佢電話嘅咧。 你有佢電話， 我係啊，我有佢電話。 咁你整個 conference 咯，佢同阿坤嗰時候你咪插入咯。 唔 係， 我 跟住博埋呢度，我哋直播。 我就曾經同佢講話，如果阿坤生真係去咗，啲檔案真係俾你嘅話咧，嗱，你影印少少俾我啊。 唔好影印少少咧，你唔直情 call 佢啦。 你一起合作咯， 係 咪？ 但後來咧，我過咗兩年之後咧，即係到今年嘅時間咧，我先知道原來咧，點解呢個人咁有把炮咧？ 啊，原来呢当日我咪同你讲话一个记者当年喺台湾咪六十年代爆緊金三角歷史嘅。哦，原来嗰人呢是呢個人的親戚嚟， 哦， 咁唔怪， 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好巧， 呢個世界真 係你遇啲嘢特別都係。 咁但係呢個人咧，我就等緊。 係你雲海遇啲嘢啫。 唔係，咁我係好彩咯，應該咁講咯。所以我 係好彩， 我係好彩， 你係啱做呢樣嘢。 我唔係，我係覺得係整定㗎啦。 其實你啲仔女咧都係即係好豐富，可能佢哋你個先生唔好教你啦，我講啦。你個先生唔知金三角，你知唔知啊？ 係個歷史先生叫 阿坤隔離個廟 係。嗱，琴日咧我哋就請教咗咧阿陳雲海，咁就係咧阿陳沙嗰個老豆。 可能佢個女第時上嗰啲上嗰啲歷史堂，我爸爸唔係咁話喎。 真系认真， 我哋听个电话先好唔好？ 系啦，今日有咩人咧？有听众好巴闭。 系啦，咁佢就啱啱去完咧，就揾阿坤 咁啊，要听我。 喂，你系？ 喂 ，Hello， 我系 Alpha，Alpha 你好 ，Alpha 你好 ，Alpha 你咪今啱去完金三 角？三月尾嗰阵去过。 系。点解你会去嘅？点解想去嘅？ 你又系去调查？ 唔系，其实我系。攞咗個一個 research grant， 咁係即係呢一年會周圍去咯。 咁係、哇，有呢啲嘢攞嘅咩？ 係啊，係啊。 喺邊度攞啊？ 喺邊度？我本身喺美國讀書嘅。 喺美國讀書， 係啊。 咁你有興趣金三角？ 其實主要係去 Bangkok 嘅嗰次，同埋去柬埔寨嘅。咁啱啱即係飛機票又可以去到，去多一個泰國 city， 咁就去咗清邁咯。 係。 咁喺嗰度就去咗金三角咯，即系去清华、清歪咁，跟住上去金三角咯。 系即系清莱啦，即 系 清 歪 啊。咁再金三角，但我想问清楚咧，你去金三角系咪讲紧个三个国家嘅边境个金三角？ 系啊，我仲入埋 Laos 添啊， 嗯， 即系寮国应该叫做。 咁咧，我就真系唔好意思地同你讲一句啦，就系咧。嗰、那個係一個 遊客嘅地方咯， 係啊，金三角啊， 哇，你唔係一個先做出嚟嚇， 係一個好好好笑啊，有一個好大嘅 casino 噶， 係喺緬甸嗰邊係咪？ 係啊，係啊， 哦，佢嗰個係假金三角， 其實係點咧？其實係佢後來咧，泰國政府好驚睇金三角嘅故事繼續俾人傳，關於毒品啊，關於毒梟等等咧，就喺泰國老窩同埋呢個緬甸嘅交界嗰個河嘅中間咧，就叫做呢個地方叫做金三角，就將所有真嘅金三角故事就洗咗佢，話俾遊客聽嗱，呢、這個咧就係傳說中嘅金三角啦。 哦， 咁啊啊啊啊 ，Alpha，Alpha， 唔好意思 ，Alpha 去嗰個應該就係呢個啦，係咪？係 啊，係啊， 你都知係假心金金嘅， 係一個佢其實當你去到即係。金三角啊，或者去到柬埔寨啊，或者即系佢哋呢啲比較落後嘅地方，即系你會開始覺得哇，旅遊業真係好破壞性啊！ 係，冇錯。 你覺得點解旅遊業破壞性啊？ 即係譬如你會見到佢哋嗰啲 hill tribes， 即係會幾辛苦咁樣去賺遊客嘅錢啊！即係完全已經唔係即係將佢哋嘅 custom 變咗做一種賣錢工具咯， 好商業咁樣， 係非常之商業咯。嗯、 但我想問咧，你嗰次住喺金三角嗰、那個嗰啲酒店㗎係嘛？ 唔係啊，我係即係一早五六點咁樣搭車咯，跟住就即係夜晚黑翻翻。 我知你冇過夜喺嗰度， 我冇過夜啊，冇過夜。 咁你好彩啦， 係啊， 因為嗰陣時我去呢個假金三角住咗咧。 竟然又有嘢發生， 竟然係對面老窩咧，夜晚係發炮噶。 你有冇啊 ，Alpha？ 慶祝你係嘛？ 有冇啊？ 連兵發炮，我好驚啊！嗰晚， 但係好多軍人咯， 好多軍人 係啊，即係喺 Burma， 即係喺緬甸同泰國嘅邊境係。 但你去咗緬甸入邊嘅你係？ 我冇去啊，我冇入到緬甸，但入咗寮國咯。 多唔多人去啊？你去個假金三角？ 其實唔係好多咯。 要唔要攞 permit 嘅入去？ 你入寮国咪其实都好旅游性嘅，即系你吸个印咁样，其实你拎本 passport 吸个印，啲人就好似当 souvenir 咁样咯，嗰个印，即系哎呀我去过寮国啦咁样咯，系啊。 有冇见到罂粟花？ 有得卖，即系有毒品卖噶，系 吓， 即系当系纪念品。 系啊，当系纪念品。 佢系咪又系介绍你话试下买咁样啊？啲游客，喂，嗰啲领队。 唔係啊，嗰啲領隊好驚嘅， 呢啲唔可以帶翻嚟， 即叫你唔好買咯。但係點知我即係其實我嗰架車係有五六個人嘅 total， 咁有啲外國人，咁佢哋竟然買咗咯，但係冇話俾我哋聽咯。 咦，哇，咁咪可能你哋當 係啊，咁但係即係但係我哋過曬嗰啲軍人 咁樣，跟住佢就講原來佢賣咗，跟住我哋都好驚， 好驚啊！如果唔係俾累死啊，真係 係 啊， 係 啊，即係佢哋又好，即係佢哋澳洲人嚟嘅，佢哋就當玩咯，但係 佢哋覺得好玩， 捉到好大鑊㗎，係 啊， 要點樣㗎？ 如果泰國邊境嗰邊，如果你捉到，你起碼一定收監， 坐 長時間地盤問，即係你長時間唔審， 即根本你唔可以離開佢，我唔理你係咩國家嘅人係嘛？係 啊， 哇！真係好彩啊， 佢哋好大膽， 係啊。但是好彩好冇事咯，系咪啊？ 冇啊，好，我觉得好 interesting， 我觉得好得意啊。 哇， 咁如果 佢 真 嘅， 咁如果佢真嘅金三角，咪仲 仲危险啊！ 我谂好危险啊！ 系咯， 同埋相信嚟紧，就算佢点样谷都好啦，我谂真嘅金三角都谷唔到一个旅游业出嚟嘅。 真嘅金三角都谷唔到， 假已经 睇紧熟嘅，因为 系啦， 佢都唔需要啊。 咁、哎、你 去咗幾多地方啊？攞咗個窿啫，係嘛？嗰、那個 啱啱喺日本翻嚟， 啱啱日本翻嚟， 係 咁佢包你去幾多個地方？ 唔係嘅，其實係去即係佢俾個冧心你，跟住去九個月咯。 咪幫我申請埋，如果下次再搞， 下個月去歐洲， 下個月歐洲， 即係唔好再同唔講啦，唔同你講啦。好啦，拜拜 ，Alpha， 拜 拜， 多謝你，拜 拜。啊！呢啲窿喺边度攞嘅咧？真系吓，你就系铺嘅，真系 佢揾到呢。 喂，个云海嗱，而家已经系即系搭九个少少啦。 咁点啊？ 咁你昆沙你点啊？点啊？你点见到佢啊？吓， 你 见唔见到佢啊？ 见到啦嘛。 你见唔到佢？ 见唔到佢，但系我开心嘅就系识到个台湾嗰个记者。 系。 咁我而家就系等咩？ 等个昆沙死你嗰 日。我唔想咁讲嘅，不过你既然咁讲，咁我就觉得如果真系有朝一日，如果佢真系俾咗啲 information 嗰个记者。咁我又有資料可以攞到喺手，咁我會覺得好開心，因為呢段歷史起碼有啲檔案咯。因為泰北嗰邊嗰啲已經真係燒曬噶啦，同埋任何佢哋而家可以俾人問嘅咧，泰國政府都唔係好肯問。 嗯， 啊，仲有一樣嘢可以講嘅就係、是、當時我去到， 係啊，仲有一樣可以講嘅，你攞咗之後咧，我哋去拍翻個 documentary 啊嘛。 係 啊， 咁我哋可以幫手做 voice over 主持啊， 做 voice over， 我幫你揸機，好， 好 嘛， 好，影住 我哋 嗰 兩個月假。是不是先？横掂都发硬啦，哼跛只脚噶啦，即系 咁紧要。同埋咁即系，但系去到，因为我你都知啦，去美斯乐嗰度咧，即系问好多人都唔肯咁讲嘢啦。但系有啲都好肯，就系、是、下一代咯，即系话可能系第二代嗰啲人咧，即系卅零四十岁嗰啲咧。有一次有一程车咧，就是、我离开美斯乐，我要离开美斯乐啦。但系你冇车啊，冇巴士， 冇车走， 冇车走， 咁要行路啊。 咁我冇理由长期被困美斯乐噶。咁我又去完满天碟，咁我又惊紧你唔中真系，即系泰国政府都觉得你奇怪噶。 系咯， 即系买茶啦，买咗咁多包啦。咁之后，咁我就同一啲里面开铺头同埋住咗喺度嗰啲华侨第二代就倾开偈，咁其中有一个咧就揸 van 仔就要送货过去第二度嘅，咁、就喂拍烂档， 顺风车 载一载我，咁但呢个顺风车咧就非常之有用啦，因为咧佢呢个人咧就讲咗好多好多成咗美斯乐啲人唔敢讲嘅故事，例如系咩咧？例如就系讲紧点解佢哋而家有啲人系唔走，因为原来有啲身份嘅突变。 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演化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啊，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难道生存就有恃无恐， 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像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浓度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偷偷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傻傻弄。 傻傻弄 ，Thank you, Ethan。 哇，笑咁开心！ 哇，我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咧即系知道咗啊，即系昆沙嗰啲嘢咧，即系虽然你见唔到， 但系咧 嗰程嘢劲 巴士咧，嗰程小巴去出去咧，我就听咗好多。更加應該係歷史以外嘅歷史嘅事啦，就係頭先你都問到啦，彭程頭先最初嗰時問，咁而家佢哋係屬於咩人呢？咁而家要答你啦。 即係呢一班遺棄被台灣當時遺棄咗嘅人，留喺緬甸泰國邊境嘅人。 其實好笑嘅，台灣政府咧就話咧，當時佢冇遺棄過佢嘅，就話咧問過佢哋翻唔翻咁樣，佢哋就唔翻，堅守當地。呢個就係當然係台灣政府嗰邊嘅版本啦。當然佢哋啲實在被人遺棄咗擺喺度，咁所以呢個歷史嘅，即係你知啦，中國大陸同埋台灣呢邊，同埋泰國同埋緬甸，冇一個地方啲人中意呢班人。 嗯， 咁點算咧？ 冇 一係冇一個人中意， 真係。 咁去到後來，咁係屬於緬甸裏邊嗰班咧，就已經全部入咗緬甸籍噶啦。 嚇！ 咁所謂緬甸籍啦嚇，即係隨時可能緬甸政府有權收翻啦。 嗯。 但係泰國嗰邊嘅咧就有趣咯，有啲咧你可以歸化咧做泰國籍。但你一定要放棄所有嘅中國人民嘅身份， 嗯， 包括你嘅子女唔可以再學中文，要學泰文。咁，但系咧最好笑嘅係咩咧？當地咧嗰，那個人都同我哋講，其實後來咧，因為去到80年代、90年代咧，好多以前嘅官員同埋嗰啲軍統帥咧，就去咗台灣同嗰啲人傾嘅，即係同 有交涉過嘅， 有交涉過就係話，喂，咁呢班人你哋點咧？係咪應該？ 一系你咩身份俾？ 系咩身份？ 一系你俾台湾嘅台湾籍佢，一系你就 系一系就 交俾我哋 台湾嘅籍，一系咧就俾钱咁样。咁但系 俾钱 嘅两边咧都唔肯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哋话其实当而家呢一代咧，包括就算系呢一代嘅人，呢一代嗰啲打过仗嘅人咧，佢话咧。 都有個好好笑嘅現象，就係呢班人而家係親大陸咧，係多過親台灣。 哇！可以，佢哋好似政治都嚇， 係變曬㗎啦， 變曬 咁同埋咧，甚至有啲人已經 move 咗搬翻去雲南省住嘅，亦都大把。 嚇、 啊！ 亦都去到雲南省，成為翻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護照嘅都大把。 哇！ 已經 政治正確啦， 即係話咧，係啦，即係覺得當年俾人嚇抌低咗，今日算啦，今日回歸啦。咁樣，咁而咧最好笑嘅係咩咧？有啲人仲留咗喺嗰個地區噶嘛，咁咧原來咧有個好，我都應該可以講嘅，雖然呢個係少少嘅， 諗清楚先喎、 啊。你 喂係咯，嗰啲 passport 係點㗎？唔係打開就已經可以出錢。 咁咧就當年咧為咗要解決呢啲當時嘅怨憤啦，啲高即係多公即係金三角高層嘅怨憤啦，咁講啦。我哋而家呢個嚇喺、啊、台灣。好出名嘅帥哥馬英九咧， 九 係啊，阿九哥咧，其實曾經咧就經香港，係經香港嘅三次秘密地去過金三角 嘅。你又知嘅？ 誒，咁我當地啲人同我 佢咁秘密，你都知 道。 當地啲人同佢 friend 係啦，咁就去到美斯樂嘅，就同啲當時嗰啲，甚至而家都喺度嘅嗰啲高官咧，就傾翻咁點樣處理你哋啲問題啦，咁樣咁最終咧，有啲人咧就去咗台灣啦。有啲人咧就唔願意妥協咧，就算啦，翻咗大陸啦。有啲繼續留喺度住，攞咗泰國護照啦。但係咧，有好多大部分當時嘅打過仗嗰啲人咧，都係獲得台灣嘅經馬英九嘅聯絡啦，就攞咗啲賠償嘅。 嗯， 咁好多人係攞咗幾多錢咧？攞咗係30万美金啦，15万美金啦，10万美金啦，攞啲錢就去起屋啦，就住咗喺美斯樂啦。咁呢班人就算係好彩嘅啫，因為有啲其實佢唔係有啲即係散嘅軍隊嗰啲咧，咁你冇得賠咁多。 同埋點可以賠到咁多先？ 其實 你諗下， 同埋佢 係30万美金或者10万美金喎、 啊。但係賠唔到，即係有啲係冇咁多錢攞到咯、嗯，有啲甚至冇錢攞到添、 嗯嗯。 但最慘烈嘅係咩咧？喺段將軍嗰個賓館再上一個另外嗰個山頭咧、嗯，我行咗上去睇嘅時候咧，有一個咧係當年咧係佢哋當地人自己整咗出嚟叫榮民之家。咩叫榮民之家？我喺度都睇唔明嘅。咁入到去，哇！即系见到中国人以前嘅历史真系惨烈，系所有以前打仗， 吓， 全部系断手断脚嗰啲老人家，全部住晒喺呢个烂屋都不如嘅榮民 之家， 仲系 而家仲系冇，因为佢哋有啲又冇儿冇女啦，亦都冇人会理佢哋啦。甚至呢班断手断脚嘅孤军咧，可以咁讲咧，系连。passport 都冇，即系我讲紧系三个地方嘅 passport 都冇， 即系佢冇身份， 即 系佢只可以留喺嗰个地方， 离开唔到， 离开唔到点离开？ 即系俾个牌佢嗱，呢个榮民之家你永远住喺度啦。 咁边一个管理啊？呢个榮民之家？ 可以话已经系冇人管理嘅，即系我衰啲咁讲就系自生自灭咯。咁而家嗰班 食咩？ 系咯，边个理佢啊？ 村下啲人就会有啲供应俾佢哋啦，送啲饭过去，或者系送啲，即系 suppose 应该系嗰啲人去捐助俾佢哋。 哇！真系。 但呢班人真係為咗一生， 係咯，營營役役咁樣嚇，諗住又 盲嘅又有，炸咗半邊手嘅又有，頭冇咗半邊又有，大把呢啲仔， 頭冇咗半邊， 即係炸咗半邊咁樣嗰啲咧。 咁大， 但係老人家啦，已經去到，咁仲係住喺嗰間咁嘅爛屋。即係我有時心諗，唉，呢個就係一場幾悲劇嘅戰爭。但係呢啲人物咧，係到最撚尾係錢又冇，名分又冇， 都為乜咧？ 係都唔知為乜。 所以我都是揀做雲海， 雲遊 四海，是不是 先？那不是，那他們即當年見證了這麼多歷史。 是，但是為什麼呢？即始終喂個晚年是這樣。 是啊，同埋沒人理他。 真好彩你知道啫。 不是，那我就 都是做你好一 點。同埋希望啦，即如果第時還有多些人即知道這些歷史或者參與過這些，就應該寫低佢啦。 今晚我哋咧夜媽媽夜爸爸嘅聽眾加埋我同埋 Jason 在內，我都覺得真係好榮幸知道呢一段事件。 唔榮幸， 你又問我扁嘴。 阿雲海，我特登引佢整到個兩個酒都飛出嚟， 係咪啊？ 今晚真係好開心， 多謝曬雲海， 多謝曬你。 咁啊，幾個禮拜後又再見嚇。 好， 你會去邊啊？ 我會翻大陸。 咁啊，要話俾大家聽先，雲海其實咧就喺我哋喺台底應承咗啦，我哋幾個禮拜會上嚟一次，咁所以大家放心，佢一定會去奶嘅。 因為啲奇聞話俾我哋嘅夜媽媽魚寶寶嘅聽眾 好，跟住咧交個麥咧就俾阿思偉啦，唔該曬阿只思偉，頭先借咗只泰國嘅碟帶咗我哋去泰國嚇，一個吸溝仔 啊。咁啊，一台方面咧，繼續有廣播劇，如果你喜歡嘅話咧，可以留意噶。 OK， 星期一晚我哋再見。 Goodbye， 拜拜。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